奉耶稣的名，阿门。今天我主诞生日前夕的经文，马太福音1:18-25是从约瑟的角度记载了耶稣的诞生，路加福音反而是从玛利亚的角度来看。那马太的记载呢，是比较简短也很整齐。他开始这段就总结说，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很清楚他要记载的是什么。接下来马太告诉我们，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按照当时的习俗，这个意思是说，约瑟和玛利亚已经做了整个结婚过程的第一部分，玛利亚许配了约瑟。但是这只是第一个步骤而已，他们还没有完成整个这个成为夫妻的过程，包括他们还没有同居，还没有性交。好，马太接下来说，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马太只有告诉我们那一句话，玛利亚从圣灵怀了孕，是路加比较仔细地告诉我们天使加百列如何告诉玛利亚她会因着圣灵成孕而怀孕生上帝的儿子。反正现在我们知道情况是怎么样，但是约瑟还不知道，他只知道玛利亚怀孕，并且约瑟自己不是那孩子的父亲，所以他理所当然的结论是玛利亚是跟别的男人同居，很糟糕的。接下来马太就告诉我们，约瑟又是个义人，又不愿意明明羞辱玛利亚，想要暗暗地把他休了。因为约瑟是个义人，所以他一定要与玛利亚离婚，这是律法所说要做的，当有这种奸淫的行为。但是因为约瑟也怜悯了玛利亚，所以他不想明明做，所以他不是，因为按照犹太人的律法，玛利亚因为他好像犯了奸淫，所以他应该被石头打死。但是约瑟不要那样，所以他打算暗暗地把他休了。那么就是在这时候，约瑟在准备与玛利亚离婚的时候，上帝就介入了，不让约瑟那么做。上帝差派了一位天使在梦中向约瑟显现，给他解释真正的情况是怎么样。马太第20说，约瑟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哇，这对约瑟一定很难相信，是圣灵使他的未婚妻玛利亚怀孕了吗？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但是就像上帝行神迹使玛利亚相信天使加百列类似的话，上帝照样行神迹使约瑟相信这天使的话。约瑟一定是坚定地相信，因为他就照着天使的话，不管亲戚朋友整个社会怎么说，他就还是把玛利亚迎娶过来。接下来马太关于玛利亚神迹性的怀孕就告诉我们，这本来很早就是上帝的计划，他700之前借着先知以赛亚就已经预言会这样成就。马太在22就说，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然后马太自己就给我们翻译这以马内利的意思是什么，他说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上帝与我们 统帐。好，最后马太记载的约瑟接下怎么做？24节，约瑟行了起来，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好，就这样子，这是马太记载了关于耶稣的诞生，比路加简单。但是马太告诉我们一些路加没有的，首先包括耶稣为什么叫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也只有马太提到以赛亚的预言，关于童女要怀孕，并且人要称耶稣为以马内利，那这蛮重要。那现在我们应该思考一下这两个名字，耶稣和以马内利。首先，以马内利，这是希伯来文的字，意思是上帝与我们同在。这名称很像天使加百列所告诉玛利亚的一样，他说玛利亚的儿子会被称为至高者的儿子。加百列又说玛利亚所要生的圣子，圣者必称为上帝的儿子。是的，上帝使玛利亚怀孕，他所生的孩子也就是圣子上帝。上帝真的就是与我们同在的，这非常奇妙。宇宙的创造主自己成为受造之物，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的名字耶稣就告诉我们，天使告诉约瑟要给这孩子起名叫耶稣，约瑟也就这样做。耶稣这名字就是耶和华拯救的意思。那么这上帝的儿子要给我们什么样的拯救呢？天使说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是的，以马内利，上帝选择与我们同在，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要将我们从我们的罪恶里救出来。没错，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做很多其他的事情，包括他宣讲上帝道，包括他医治很多病人，但是他最重要所做的就是死在那十字架上又复活，为了要将你从你的罪恶救出来。那我们的罪和上帝如何将我们从我们的罪恶里救出来，这两个题目在圣经里面是不断地出现的，可以说这两个是圣经里面最重要的、最关键的题目。我们的罪和上帝将我们从我们的罪里救出来。那你或许会觉得这是当然了，但为什么需要提到这个？谁不知道这个呢？但是很多人，甚至很多教会，甚至很多牧师，好像是不知道的。他们可以讲很多圣经的话，甚至讲很多关于耶稣，但是他们忽略了或者错过了重点。有些人是不知不觉地而做错的错过，有些人是故意的忽略了。那有些人不喜欢谈我们人的罪，更多不谈耶稣主要的任务是将我们从我们的罪里救出来。他们比较注重那位当他们老师的耶稣，或者当我们医治者的耶稣，或者当我们模范的耶稣，甚至当我们成功的耶稣。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问题，我们不喜欢被提醒我们有罪，我们是罪人。虽然我们看耶稣是可以救我们的，但是我们要他在其他方面来拯救，因为我们本来就不要听圣经所说的关于我们的罪，所以我们当然也不注重耶稣，是因为 将我们从我们的罪里救出来的救主，我们比较想要他从我们不好的工作里给我们救出来，从经济困难里给我们救出来，从软弱疾病的身体给我们救出来等等。那么耶稣有的时候会从那些不好的情况里面给我们救出来，但不是每一次，并且他根本没有应许我们世上的日子会那样一帆风顺。但是就是那些我们常常比较注重的，我们想为什么牧师要老谈我的罪和耶稣赦免我的罪呢？为什么呢？因为圣经就是不断的提这两个，你的罪还有耶稣如何赦免你的罪。天使也就是这样告诉约瑟的，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我们的罪还是我们最大的问题，耶稣来就是为了解决这最大的问题。我刚才说上帝根本没有应许我们他会每次从我们不好的工作，从经济困难，从软弱疾病的身体等等的问题给我们救出来，但是上帝好清楚也不断地应许我们他每次会因着救主耶稣的缘故从我们的罪里给我们救出来，这是肯定的。我们最大的问题，我们永恒性的问题，上帝已经并且一定一直会给我们解决。我们罪包括我们不喜欢听圣经的话，关于我们的罪，我们的罪也包括我们常常不要一位赦免我们罪的救主，我们反而要一位解决我们世上的问题的救主。耶稣知道我们这些罪，但是他来就是为了赦免我们这些罪。我们不要承认我们的罪，我们觉得我们不需要一位解决我们罪的救主，但是耶稣比我们知道我们所真正需要的是什么。他给我们常常认为我们不怎么需要的，他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包括这个罪。感谢主他这么做。今天晚上平安夜，我主诞生前夕，这一天晚上我们特别有机会好好思考上帝的儿子是如何的从我们的罪恶里把我们救出来的。真的很特别，我们希望上帝让我们在世上可以很顺利很健康，不要被限制，不要卑微，不要受苦，但那些我们都不要的情况，荣耀的圣洁的大能的创造主上帝的儿子他就变成那样。上帝的儿子成为一个微小的无助的完全需要依靠他母亲奶水的婴孩，他出生之后也被放在一个卑微大概有臭味的马槽里面，他长大后一直被逼迫，被侮辱，被毁谤，被鞭打，被钉在那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的罪，也被他的父所完全离弃的。怎么这样？我们今天的旧约经文是从以赛亚书第七章，在第五十三章以赛亚提到耶稣在这个世界上会怎样。他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上帝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 我们都如羊走，每一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荣耀的主，上帝的儿子，是那样把我们从我们的罪恶里救出来的。我们也应该了解，我们罪恶的问题就是那么严重，所以耶稣才需要那样痛苦地拯救我。但是重点是，耶稣真的是拯救我们的。他今天晚上在马槽里面就开始他世上的路程，就是他拯救我们的路程。他整个路程也不抱怨，也不后悔，因为他就是爱你，他就是要把你从你的罪恶救出来。今天晚上2021年的平安夜，你也可以完全确定知道他已经做了，你的罪蒙赦了。阿们。奉耶稣的名， 阿门。